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冯骥才的获奖小说《俗世奇人足本》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理查二世》改编的戏剧故事。 俗世奇人足本是在旧版俗世奇人的基础上增加冯骥才2015年新作的18篇小说，又精心编排39幅冯骥才手绘的插图，最终集成的最新最全的版本。冯骥才在前言中说道，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闲土简，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要上层，更在市井民间，故而随想随记，始作于今，每人一篇，各不相关，冠之总名俗世奇人耳。冯骥才原籍浙江宁波市，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作家、画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其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50余种，其中《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等均获全国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等10余种文字，出版各种译本30余种。今天我们就欣赏他的《俗世奇人》中的一阵风。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三岔河口那边那块地，各种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无奇不有。码头上的东西，一半是本地特产，一半是南来北往的船儿捎来的新鲜货。外来的玩意儿招引当地人，本地的土产招引外来客，于是走江湖卖艺的都跑到这儿来赚钱吃饭，吃饭赚钱。可是要想在这儿立足就不易了，谁知道嘛时候忽然站出一位能人、高人、奇人，把你一脚踢一个跟头。民国元年，一位打山东来的摔跤手成了无敌手。那摔跤手个子大，赛面强，肩厚似牛臀，臂粗如大腿，光头圆脸冒红光，浑身的肌肉一使劲儿，好比上上下下到处肉球，再动两下肉球满身乱滚。这小子拿手的本事是摔跤时两手往对手肩上一搭，就紧紧抓住，腰一给劲儿，就把对手端起来，你两脚离地使不上劲儿，他胳膊长你踢不上他，你有再好的教法也用不上。他呢，端着你一动不动，你再沉再重也没他劲儿大。等你折腾够了，他把你往地上一扔，就再给他玩够的小猫小狗扔在一边。据说他这手是从小练的一个怪招，端缸。他爹是烧瓦缸的，开头叫他端小缸，天天端着缸在院里转。等他端缸再端鸡笼子，便换大一号的缸，愈换愈大，直到端起荷花缸再端木桶，再往里边加水， 每十天加一瓢。等他端着一缸水在院里如闲逛，这门天下罕见的功夫就练成了。天津的好教授挺多，可是没人想出能治他的法儿来。别以为这端缸的小子能在三岔河口站住脚。一天，打河北沧州来一位凶悍的汉子，这汉子是练铁砂掌的，人挺黑，穿一件下部褂子，更显黑，乱糟糟连鬓大胡子，目光凶狠，一看就知不是善茬。这人过去谁也没见着过，他在山东小子面前一站，骂话没说，把下部褂子脱下往后一扔，露出一身腱子肉赛紫铜，黑红黑红，亮得出奇。肉怎么能这么亮？可是端缸的山东小子没把他当回事，出手往他肩上一搭，跟手一抓，怪事出来了，居然没抓住，再一抓还是没抓住。这黑汉子肩上的肉滑不吃溜，赛琉璃瓦。山东小子没遇到过这种肩膀这种肉，刷刷刷连抓三下，竟赛抓鱼。他忽觉不好，原来这黑汉子半个身子涂了挺厚的一层油，怪不得这么亮这么滑。可是抓不住对方的肩，端不起来，他的功夫就用不上了。就在他一惊一怔之间，这汉子双掌急出，快如闪电，击在他的当胸。他还没明白过来，只觉胸膛一热，已经坐在五尺开外的地上，耳听围观的人一片叫好声。 从这天起，三岔河口这块地，这沧州来的黑汉子是爹。每天都有人不服，上来较量，个个叫这黑汉子打得像挨揍的儿子。这汉子双掌又快又重，能受他一掌的只待高人。没想到半个月后，就有一位怪人站在他对面。这个人赛个文人，清瘦小老头，穿件光溜溜淡青色绸袍，一身清气立在那儿，眼角嘴角带着笑。没等黑汉子开口，他叫身边一个小伙子帮他脱去外边的长袍，跟着再把这长袍穿上。可再穿上长袍时，他就把两条胳膊套在袖子里面，只叫两条长长的袖子空空地垂在肩膀两边，像两根布条。黑汉子说：“你这叫怎么一个打法？”小老头淡淡一笑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绝不用手打你。”这口气透着傲气。黑汉子说：“真不用手，那么咱说好了，不是我不叫你用手，我可就不客气了。”小老头说：“有本事就来吧。”黑汉子说句承让，上去呼呼几掌，每掌只要扫上就叫小老头够呛。可黑汉子居然一掌也没打上，全叫小老头躲闪过去。黑汉子运气实力加快出掌，可是他出手愈快，小老头躲闪愈灵，一个上攻下击，一个闪转腾挪。围观的人看得出小老头躲闪的本领更高，尤其是那反转、那腾挪、那扭摆，比戏台上跳舞的花旦好看。黑汉子打了半天，好像凭空出掌。拳掌这东西打上了带劲儿，打不上泄劲儿。一会儿黑汉子就累得呼呼喘了，尤其小老头的空袖子随身飞舞，在黑汉的眼里哗哗的哗哗的，渐渐觉得好像和好几个小老头在打，直到打得他气短力竭，浑身冒汗，才住手说了句：“我服您了。”小老头依旧刚才那样垂着两条空袖，笑吟吟气定神闲地站在那儿。他一招没使，没动手就把黑汉子制服了。这小老头是谁？从哪儿来？谁也不知。但是打这天起，三岔河口又改名换姓，小老头称雄。有人不服，上来较量，小老头还是不出手，就凭着闪转腾挪和两条飞舞的空袖子，叫对手自己有劲儿没处使，自己把自己累趴下。看来小老头要在这块立一阵子了。没过十天，又一位高人冒出来了，谁也没留神。这些天一位高人一直扎在人群里，欣赏着小老头动口不动手的绝技，琢磨其中的诀窍，也找破绽。这人年轻健朗，穿个白布对襟褂，黑布裤，挽着裤腿， 露出的腿肚子像块硬邦邦的圆石头。这种装束的人在三岔河口一带随处可见，船夫。他们时桨掌舵，扯懒扬帆，练达又敏捷，逢到黑风白浪，几下就爬到桅杆顶端，比猴子还快。可是要想和练武的人，尤其小老头较量较量，胜负就难说了，就看谁比谁绝。 这船夫一上来，双手拱一拱拳就开打，小老头照例闪转腾挪，叫着船夫沾不上自己的边儿。小老头这双空袖子绝的是，舞起来叫人眼花缭乱，不知对他该往哪儿出拳使掌。袖子是空的，打上也没用，可是谁料这船夫要的正是这双长袖子。他忽地伸手抓住左边的衣袖，一阵风似的绕到小老头身后，再抓住右边的衣袖，飞快地跑到小老头身后，把两条袖子结了个扣。这个扣是个活扣，懂眼的人一看便知，这是系船的绳扣。别看是活扣，愈使劲挣扣愈死，带着袖子塞绳子扎得死死，小老头可就跟棍子一样戳在地上。这船夫上去一步登上小老头，两脚站在小老头双肩上。小老头看出不妙，摇肩晃膀想把这船夫甩下来，可是船夫任他左摇右晃，笑嘻嘻交盘着手臂，稳稳地一动不动。船夫整天在大风大浪的船板上最不怕摇晃，一直等到小老头没劲儿再晃，站老实了才跳下来，伸手两下给小老头解开衣袖，转身便走。从此小老头人影不见，这船夫也不见再来。这船夫姓甚名谁，哪门哪派，家在何方呢？渐渐有了传闻，说这人家在北唐，没人知道他练过功夫，只说他是个好船夫，在白河里来来往往20年，水性好，身手快，绰号一阵风。有人说前些天在大直沽那边碰见过他，问他为嘛不在三岔河口地上画个圈，显显身手，多弄点钱。一阵风说天津这码头太大，藏龙卧虎，站在那儿不如站在这船上更踏实。 好，朋友们，冯骥才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小说集《俗世奇人》组本中的短篇小说《一阵风》，我们欣赏完了。冯骥才先生在天津生活了一辈子，对天津人骨子里那股逞强好胜、热心肠、好面子，还有嘎劲儿，深受其深。他描画天津人的这些特性起来得心应手，生动传神，令人拍手称快，赞叹不已。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理查二世》改编的戏剧故事。理查二世是英格兰国王，1377年至1399年在位，他即位时过于年轻，不能亲自掌控权力，几位家族成员对权力垂涎三尺，争权夺利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最后酿成悲剧。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本来理查还可以指望忠于他的萨里斯伯雷伯爵征集起来的数万名威尔士军队，可是由于理查在国外作战很久没有回国，国内盛传国王已经死亡，这支队伍便四散逃亡。可是直到这时，理查还不知道自己已陷入了何等境地。当他从威尔士海岸登陆后，竟快乐地流下了眼泪。为了鼓舞他的追随者，他诅咒叛逆者，宣布自己是军权神授的君王，慷慨激昂地演讲一番。然而美丽的辞藻毕竟改变不了残酷的事实，一个个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把他虚张声势的那点欢乐驱赶得荡然无存。脸色惨白的理查于是又说了一大堆